第91集，我要真相。挂了电话，温小辉翻身从床上坐了起来，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。他捏紧了电话，捏到手心出汗。挣扎了一番，他拨通了曹海的电话。 喂，温先生，新年快乐。 曹律师，新年快乐。 温小辉听着自己的声音毫无起伏，就像机器发出来的。两人之间沉默了一下。 这两天可够冷的。 是啊。曹律师，这段时间麻烦你了。合同的事，房子的事，你都挺尽心的。我想给你送点年货，你今天方便吗？ 哎呦，您太客气了，大冷天的就别麻烦了。 不麻烦，反正我今天也要出门的。你家住哪儿？我给你送过去吧。 曹海推脱了几句，见温小辉很坚持，就把他家的地址给了温小辉。温小辉换上衣服，随便提上一些茶叶、大米，跟冯月华说送个礼，就出门了。大年初一，街上人很少。他还记得前年的这个时候，他也曾以送礼的借口跑出去，是为了见洛毅。那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多单纯呀，他只希望洛毅有一天能够真正成为他的家人，大大方方地跟他过每一个年。等了半天，他才打到车，往曹海家开去。曹海家是一个很洋气的别墅，别墅外墙围了一圈彩灯，透出浓浓的节日气氛。 我看呢，我看呢。叔叔，你找谁呀？ 我找你爸爸。 温先生，里边请。 温小辉提着年货进了门，曹海的妻子也在，热情地招呼他喝茶。屋里还有一对老人，看上去非常热闹。这时候识相的该直接告辞，但温小辉进屋了。两人寒暄了几句。 曹律师，我有事想和你私下谈谈。 好，那咱们进书房。 两人进了书房，把电视声和小女孩的笑闹声关在了门外。 温先生大过年的来找我，肯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吧？ 对，很重要的事。 请说。 你口才好又聪明，我不跟你绕弯子，直说了，我姐留下的遗产到底是怎么样的？ 温先生，这话我没听懂，你是想问什么？ 我姐留下的遗产到底是怎么分配的？ 你怎么会现在问这个问题？再过两个月，当初那个遗产合同咱们就签了满3年了，你不会这么健忘吧？ 我当然记得我们的合同是怎么样的，但是有人告诉我，我被骗了。 谁？ 常会长。 曹海脸色一变。 看来这个名字你不陌生，但我很陌生。如果不是和他见了面，我不可能知道他姓什么。他单独见了我，问我要我姐遗产里的一样东西，我压根儿不知道是什么。然后他告诉我，一栋房子加300万的遗产是留给洛毅的，而那总价3亿美元的遗产才是留给我的。 你相信吗？小慧，你相信一个母亲会把自己毕生积蓄留给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？ 我不相信，所以我来找你求证。我要看合同，当初你让我签的每一份合同我都要看。 温小辉目光如炬，恨不得在曹海脑袋上钉出个洞来，看看那里面到底有几分真几分假。 小辉，你签过的合同要么在事务所，要么在洛毅那儿，我怎么会放在家呢？ 那么现在去事务所，我今天一定要知道真相。 你想知道什么真相？ 我想知道洛毅是不是从3年前就在骗我。 温小辉猛地站了起来，双目血红，神情狠厉，曹海的胸膛上下起伏着，他闭了闭眼睛。 小辉，你冷静一点，你应该相信洛毅，而不是一个素未谋面的人。 温小辉用手捂住了脸，眉头深锁，脑子乱得像浆糊一样。 小辉，你毕竟还是太年轻了，如果常会长随便几句话就能让你和洛毅反目，那你们这近3年的感情算什么呢？洛毅和常会长之间的关系很复杂，有些话我不能告诉你，但是我劝你千万不要相信常会长的一面之词。 你说的对，我不能随便怀疑洛毅，但是这件事不弄明白我没法安心，我就是憋不住事儿的人，我还是要看合同。你现在跟我去事务所拿合同，等公证处上班了，我要做公证。 小慧，你知道我做过伪合同吗？伪合同怎么能用来公证呢？ 就是因为你做过伪合同，我才没办法相信你，连我姐的遗书我也要公证。 小慧，这件事你先和洛毅商量一下吧，不过你这么做太伤人了。 对，我知道，所以为了不伤他，我们不告诉他。 温小辉一步步逼近曹海，脸色阴沉的吓人。 这件事暂时只有我们知道，如果证实了当初的合同是真的，那么我们就当什么也没发生。 曹海不甘受温小辉的威胁，语气也强硬了起来。 我不可能答应这种要求。温小辉，如果你真的怀疑整件事的真实性，你可以去向洛毅求证，你为难我一个律师干什么？ 因为不管洛毅做了什么，都有你参与。 温小辉双目赤红，已经被这件事产生的心魔逼得要发狂了。 曹海，你听着，我手里有你做伪合同的证据，我随时可以举报你。你要是这辈子不想再当律师，我可以帮你一把。 曹海猛地站了起来，气势汹汹地瞪着温小辉。 我要真相。 曹海在那灼灼目光之下颓然坐回了椅子里，脸色苍白如纸。温小辉的心跌到了谷底，他看着曹海，他渴望曹海否定他所有的不安和猜测。 是洛毅逼我的。 温小辉如遭雷击，他听到那只大手捏碎了他心脏的声音。 他真的在骗我，从当初到现在。 是他逼我的。 我姐留给我的到底是多少？ 是现在洛毅手里那份。 就是我签了合同赠与他的那份。 对。 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姐要把那么大笔钱留给我？这不合理啊。 为了不让洛毅有实力去对抗常会长，洛总给洛毅留下一套安身的房子和300万现金，足够他衣食无忧。 洛毅，洛毅把我和他的遗产调换了。 曹海沉重地点点头。 他一开始就知道，他一开始就全知道，知道雅雅把大部分遗产留给了我，他是为了遗产才接近我的。 曹海再次点点头。 嗯。那我签遗书呢？监护合同呢？当初我签的合同呢？ 遗书是伪造的，你当初签的所有的合同都是真的，后来签的也是真的，只是我做合同的时候玩到文字花样，你没认真看，也没发现。 那监护合同，我姐到底有没有让我照顾洛毅？ 没有，是洛毅想出来的。 温小慧只觉得天旋地转，她双腿发软，一屁股坐回了椅子上。 他感觉整个世界都在自己面前分崩离析，他近三年来所坚信的一切在他面前摔了个粉碎。 怎么会这样？发生什么事？为什么一夜之间所有东西都变了？你伪造我姐的遗书，帮助洛伊获取我的信任，骗走属于我的遗产。 是洛伊逼我的，一切都是他的策划。他就是个怪物。 怪物？这是温小辉从不同的人嘴里第二次听到有人这样形容洛伊。 怪物？这个我相识相知了三年的人是个怪物。 曹海的头发被他自己搓得凌乱不已，他双目赤红，神情狼狈。 我当初不同意做这些，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？有一天我从床上醒过来，发现我放在书房的全家福照片被撕碎了撒在我的脚边，那是我拒绝他的第二天。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有多可怕。雅雅怕他，但也爱他，不得已做出了那样的决定。